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呈现无住生心集。净空法师原著，郑荣、李俊文、郭子君联合播讲，妙音居士监制，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制作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言，并以界定为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尽普贤缘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时不已。 《无量寿经》第28品《大事神光》末后一段，世尊同我哋讲： 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磨不得解脱者。 呢一段开示虽然文字好简短，但系其中嘅义理却无限深广。我哋可以将佢同《楞严经》嘅《耳根圆通章》、《法花经》的普门品合起来看，细细的体会其中的道理以及境界，这样只能够生起不逆的信心。现前这个时代，随时随处都可以遇到急难恐怖，佛为我们讲这一段的开示，它大前提我们必须记住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《无量寿经》、《法花经》、《楞严经》都是大乘原教的大经，善的标准就是观经所讲的三福。 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 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三条十一句皆能认真的奉行、认真的学习，只是经常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的善。我们有这种善的条件，在艰难恐怖的时候一心归命，专念观世音菩萨，就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，确实能够消灾免难。不思议感应的事迹在《观世音菩萨感应录》以及古人笔记里面记载很丰富，近代报章杂志上亦时常可以见到，但是它的道理太深，绝对不是一般浅学者能够通达的。这种道理都包括在大乘经论中，尤其是花严、法花、楞严、金刚经、无量寿经，如果能够细读深思其中的道理，就不难体会感自深信佛教导大众消灾免难的方法，不单止确实可靠，而且是解决艰难恐怖的不二法门。 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应当遵循的。 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疑语者。 我们对于佛的教诫要具足信心，依教奉行，不单止自己能够消灾免难，亦能帮助身边的人离开一切恐怖灾难，得到自在安乐。乐观法师著的《金山活法神义录》，文笔生动活泼，故事类似济公活法，是好受读者喜欢的一本佛门传奇。金山活法的法号妙善，他是民国初年出现在江苏镇江的金山寺和南京的栖霞山。传奇的故事很多，在台湾除了乐观法师著述之外，还有主云法师的著述。主云法师和他没见过面，所以都是采访前人的传说。而乐观法师曾经和活法相处一段时间，所记载的比较真实可靠。这两种著述虽然已经出版多年，我在新加坡还是初次见到。乐老、主云和我都很熟悉，我亦很敬仰这两位法师的德行，我看了很欢喜，请新加坡居士林影印2000册流通。在这本书中，活佛讲的名相是现代一般人迫切需要知道的。看相算命、看风水，以前是中国人的爱好，现在这个风气已经传到西方，西方人亦都好喜欢算命甚至看风水。金山活佛对此开示，他跟大家讲，世间人懵懵懂懂的生，懵懵懂懂的死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命前生做了什么事，是善事是恶事，谁知道？他笑那些算命先生自己的来历、因缘和结果自己都不知道，怎样能够为别人算命，竟然敢大胆预料别人前途的吉凶祸福。既然个人过去做的业都不明白，试问命由哪里算起？怎样算法？怎样算得出？怎样算得明白？所以他说算命看相这种的行为是江湖术士欺骗钱财的把戏，是决定信不过的。他又说，真正会算命的只有释迦牟尼佛，学佛的人一定要相信佛的说话，不要相信算命的说话，最重要的是自己现在的全心和行为做作。由他的开示令我们体会到，命运即是果报，果报必有业因，业因要遇到缘才能够结果。 过去所造作的是业因，现在的一切造作，现在的全心就属于缘。 因此聪明人相信命运，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业果。他教人不要做恶业，多做善业，自然有好结果。这些说话讲得很浅显好简单，但是其中道理非常深广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参透的。唯有平时多读大乘经论，熟读心思，妙善大师所讲的这些说话只能够稍微有体会，只能够深信不疑。这几年来我们也读过不少的大乘经论，也讲过不少宇宙人生的道理，多少也能体会一些。尤其是佛在大乘经上所讲的， 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随心应量。 如果我们对于佛这些说话能了解能体会，就知道所有一切现象不重要，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想什么。 十法界依正庄严都是从众生心想变现的，想善事做善业，境界一定善，想恶事做恶业，变现的境界自然就恶了。 六道理、三善道、三恶道，乃至四圣法界、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，无一样不是由心想生。所以法相唯识中讲，唯识是真的，现相是虚妄的， 色是念头，相是事相。我们对于这些事理能够理解，能够肯定，能够依教奉行，前途自然一片光明，果报自然殊胜，幸福美满。这些是妙善大师给我们的真实教诲。 果然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改造命运，改造体质，改造生活环境，亦即是改造风水，都在自己一念之间。 我时常讲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大慈大悲，就是圣德的流露。由自性变现的境界，就是诸法和大菩萨亲证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契入诸佛境界不是一件难事。读佛经，懂得道理，懂得事实真相，依教奉行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够成就的。因此活佛教人要相信业，不要相信命。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 这首偈是金刚经的总结，亦是大波野经的总结，其中含义无尽深广。一切有为法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包括心法、色法。因为一切法皆属于原生，心法亦是原生，法法仲是原生。既然是原生，就没有自性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佛陀我们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因果是不是在一切有为法之内？没错，因果亦是有为法。为什么讲一切有为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？其实这个道理和法相唯识中所讲的完全相同。相中讲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，不可得的。唯识真实，色是能变，相是所变。换句说话讲，能变的是因，所变的是果。因果不空，就是讲现象不灭，但是这个现象会转变，由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，转变成六道，又变现出三途。现象为什么会变？因变，果随之变。因果不空，意义就在这里了。 明白因果不空的道理，我们就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的实相，原来是越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现象。彻底觉悟的人在十法界自己能够作主，能作主的人就称作佛菩萨，不明事实真相的人不能够作主，就称为凡夫。 凡夫随业流转，所以才感受到种种的苦报。佛菩萨可随缘示现，即使在六道三途，他们的感受都是清净自在，安乐无比。这个就是佛讲因果不空的真实意。正因为因果不空，所以佛教导我们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 生怎样的心？生正觉之心、布施之心、持戒之心、六波罗蜜心、十大愿之心。不单止自己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在宇宙之中自己能作得了主宰，而且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都能够得知这个事实真相，都能够自己作主。这个是诸法如来在十方世界教化一切众生的目的，亦即是经中所讲的真实教诲、真实受用、真实利益。世间无论古今中外，冇一个人唔想自己一生中过得幸福美好。其中仲有啲人唔单止想呢一生过得好，仲希望来生比呢一生更好。呢、这个愿望能唔能够达到？实在讲，除佛法之外，好难达到咁理想嘅目的。因为一切众生嘅今生来世所享受嘅都系属于果报，果必有因。 如果对事实真相不能够透彻了解，这个愿望怎能够达到？能够将这个事实真相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的，唯独佛法。因为佛菩萨的生活就是古今中外一切人所希望的究竟圆满生活。佛菩萨应化世间，表演给我们看，有些聪明的人看出来，并且能够学习、模仿，得到真实受用，自在解脱，快乐美满。但是亦有不少的人依然沉迷在五欲六尘、人我是非之中，不单止不能够领会佛菩萨说经讲道，即使做出榜样，他们亦没有看出门道。这些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障心业重。 佛菩萨慈悲，对这一类人并没有舍弃，而是时时处处利用机会教育，不断的提醒，希望他们总有一日觉悟，回头是岸。 由此可知，佛菩萨的生活就是一切众生生目中向往的真善美慧的生活。大乘经常跟我们说，真善美慧在佛法中确实存在，不单只是理想，而是事实。真的业因是真诚，善的业因是清净，美的业因是平等，慧的业因是慈悲。由此可知，如果我们具备同佛菩萨一样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在生活上即显现真善美慧的果报。如果没有佛的真实教诲，我们不懂得修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的恩行，而因美的祈求真善美慧的人生，那果报是决定得不到的。善因必定有善果，恶因必定感恶报，这个是真理，世出世间法都不能违背这个原理。世间虽然有很聪明的人，但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所见到的、所理解的还不够透彻，不够明朗，所以得到善果是有限的。 这么有限的善果总是不能够满足人生的愿望，于是佛菩萨出现世间，开导众生，帮助众生满足希求。不但这一生过得美好，来生确实亦可以达到究竟圆满、永恒的美好。 这些是诸佛菩萨的生活，是一切众生应当向往学习的。只要具足信愿，依教奉行，我们在这一生中必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。世人时常说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这一句说话古往今来，无论中国外国，都是很实在的写实，亦是非常令人感叹的。为什么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？这句说话只是将现前的状况讲出来，而其所以然的道理未能够明白显示。 佛法告诉我们，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，就是非常复杂、非常繁琐的因果辗转轮回的现象。除业因果报的无间循环轮回之外，确实没有一法真实，没有一法存在。 这件事唯有佛经讲得明了、讲得透彻、讲得究竟。一切求真实智慧、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，不可不知不如意事的业因是什么，都是自己无量劫来造作的不善业。现在我们还继续迷惑，继续不断的造作，因而自在如意吉祥的美满生活就永远得不到。古德教我们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大乘经里面这一类说法就更加多了。想想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的确违背这个原则，我们总希望别人能够顺从自己，而自己呢却不能够行顺众生，这就是真正的原因。 我们喜欢受别人尊敬，自己应当先尊敬一切众生，才会得到一切众生尊敬自己的果报。我们不希望受到别人诽谤，不希望受别人讥刺，因此自己就不可以诽谤一切众生，不可以讥刺一切众生。 我们希望别人善待关怀自己，试问自己有没有善待关怀过一切众生？因果必定相应，善因必定结善果，恶因必定感恶报。人生在世，往往我们的善心只对自己喜爱的一两个人，自己所不喜爱的、不关心的，就毫无慈悲心，甚至用恶心恶意对待，咁就係不義義事常八九嘅真实原因。十个人当中，你只对一个人好，对九个人唔好。当然喺十分嘅自在之中，你只得一分自在，而有九分不自在，得一分如意，而有九分不如意。呢啲就係不義義事常八九啦。所以业因感得嘅果报，我们不单只要彻底明了，究竟明了，还要将自己错误的想法、睇法、说法、作法真正彻底的修正。我们希望一切众生怎对待自己，自己就应该怎对待一切众生。这个不单只是世间圣贤智慧经验的教诲，亦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教导。能有这样的认知，能深信力行，这种人不单只是世间大圣大贤，实在就是佛门的诸法如来。念佛的同修，如果想在一生中真正能事事顺心如意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而无障碍，对这个道理和事实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遵守。 只要认真努力，依教奉行，我们在人生中一定可以得到如意之事常八九，咁先至系美满幸福嘅人生， 自己嘅幸福、光明、自在、美满嘅人生，要靠自己真诚、平等、慈悲心创造出美好嘅条件，自然就有美好嘅结果。现代世间社会到处都呈现一片嘅混乱，唔单止系佛教徒，我哋喺外国亦听到、睇到好多宗教徒喺度揾避难嘅地方。尤其是基督教的预言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，所以美国就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想尽办法在这里找避难的地方。在佛法中，以民国初年金山寺的妙善法师所说的，人一定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业。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众生有共业有别业，别业是共业中的不共业，即使在很大的灾难中，亦有人能够幸免，亦有人能够过得好好。这个就是说明每个人所做的业不同。妙善法师讲得非常的精明，到哪里找避难的地方呢？实在讲，这个是错误的心理，应当断恶修善才能够保存，只是最安全的方式。不学佛的人好难理解这个道理和事实真相。大乘经典，例如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》，经文虽然不长，而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论、事实真相讲得非常的透彻。 一个人果然能离念离相，任何的劫难都能够化除，共业不能转变，别业决定能够消除一切灾难，就如《心经》所讲的，度一切苦厄， 度一切苦厄，还是要离念离相。所以《心经》教我们照见五蕴皆空，不单止相离了，念亦都离了。五蕴包括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色是相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念。所以五蕴皆空就是相同念俱空。《金刚经》常所讲的能执的心，三心不可得，是受想行识空，诸法原生，当体皆空，是五蕴中的色空。所以诸经的说法不一样，意义完全相同。这个是讲明归根结底要离相离念，恢复自己的身心清净，离相达到一定的标准，清净心就现前。金刚经讲，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 生实相就是生起真实智慧， 明心见性，亦系生实相，呢啲都系好重要嘅修行纲领。我哋能够时时刻刻记喺心里边，在在处处用呢啲纲领改正自己一切嘅睇法、想法，咁就系观照功夫。 观照得力，就得相似嘅境界；有相似，就可以进入分正嘅境界。咁样学佛，才能够得真实受用，即是功夫真正得力。 如果离开这些原理原则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亦不过是古德所谓的做个样子，得不到真实受用。换句话说，在生活中决定不能够解决问题。学佛一定要认真，要明理，要懂得方法，要知道境界，要把握光阴，不能够被光阴空过。一分光阴即是一分命光，世法无常都是假的，不必计较，一切随缘就得自在。